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崩溃优化的上半部分。在各种场合，我们遇到其他产品的开发人员时，大家总有种华山论剑的感觉哈，忍不住的去想在技术上去切磋两招。然后呢，通常第一句问的都是你们产品的崩溃率是多少啊？这个时候，有个程序员 A 可能会自豪的说1%，旁边的一个程序员 B 鄙视的看了一眼，然后喊道1000%。忽然，角落里传来另外一个声音1/1。程序员 C 说完之后呢，全场瞬间就变得安静了。哈，这里开一个小玩笑调侃一下哈，崩溃率是衡量一个应用质量高低的基本指标，这一点其实你我都比较认可。不过你说的万分之一就一定比我说的1%更好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并不仅仅是比较两个数值这么简单的。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有关崩溃的那些事儿。我会从安卓的两种崩溃类型谈起，再和你进一步来讨论一下到底该怎样客观地衡量崩溃这个指标，以及又该如何看待和崩溃相关的稳定性。我们都知道安卓崩溃分为 Java 崩溃和 Native 崩溃，简单来说， Java 崩溃就是在 Java 代码中出现了未捕获异常，导致程序异常退出。那 Native 崩溃又是怎么产生的呢？一般都是因为在 Native 代码中访问非法地址，也可能是地址对齐出了问题，或者发生了程序主动 abort， 这些都会产生相应的 signal 信号，导致程序异常退出。所以崩溃就是程序出现异常，而一个产品的崩溃率跟我们如何捕获处理这些异常有比较大的关系。 Java 崩溃的捕获比较简单，但是有很多同学对于如何捕获 Native 崩溃还是有点懵。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重点介绍 Native 崩溃的捕获流程和难点。如果你对 Native 崩溃机制的一些基本知识还不是很熟悉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呢去读一篇文章，叫安卓平台 Native 代码的崩溃捕获机制及实现啊，这个名字有点长哈。这里我会着重给你讲一讲一个完整的 Native 崩溃从捕获到解析要经历哪些流程。首先是编译端，编译 C 加加代码时呢，需要将带符号信息的文件留下来。然后是客户端，捕获到崩溃时候，将收集到尽可能多的有用信息写入日志文件，然后选择合适的时机上传到服务器。最后是服务端，读取客户端上报的日志文件，寻找适合的符号文件，生成可读的 C 加加调用站。Native 崩溃从捕获到解析的过程，我画成了一张图放在文稿当中，听音频的同学别忘了返回文稿来查看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Native 崩溃捕获有哪些难点。 Chromium 的 BreakPad 是目前 Native 崩溃捕获当中最成熟的方案，但很多人觉得 BreakPad 过于复杂。其实我认为 Native 崩溃捕获这个事情本来就不容易，跟当初设计 Tinker 的时候一样哈。如果只想在 90% 的情况可靠，那么大部分的代码的确可以砍掉，但如果想达到 99%， 在各种恶劣条件下依然可靠，那么后面付出的努力就会远远高于前期。所以在上面的三个流程当中，最核心的是怎样保证客户端在各种极端情况下依然可以生成崩溃日志。因为在崩溃时，程序会处于一个不安全的状态，如果处理不当，非常容易发生二次崩溃。那么生成崩溃日志时会有哪些比较棘手的情况呢？第一种情况是文件聚丙泄露，导致创建日志文件失败。那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提前申请文件聚丙 FD 预留，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因为栈溢出了，导致日志生成失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为了防止栈溢出导致进程没有空间，创建调用栈执行处理函数，我们通常会使用常见的 signal stack。在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可能还需要直接替换当前栈，所以这里也需要在堆中预留部分空间。第三种情况是整个堆的内存都耗尽了，导致日志生成失败。那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无法安全的分配内存，也不敢使用 STL 或者是 LIBC 的函数，因为它们内部实现会分配堆内存。 BreakPad 做的比较彻底，重新封装了 Linux syscall support 来避免直接调用 LIBC。 第四种情况是 对于破坏或二次崩溃导致日志生成失败，那又怎么办呢？ Breakpad 会从原进程 fork 出子进程去收集崩溃现场，此外涉及与 Java 相关的一般也会用子进程去操作，这样即使出现二次崩溃，只是这部分的信息丢失，我们的副进程后面还可以继续获取其他的信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还可能需要从子进程 fork 出孙进程。当然 Breakpad 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生成的 mini dump 文件是二进制格式的，包含了太多不重要的信息，导致文件很容易就达到极兆。但是 mini dump 也不是毫无用处，它有一些比较高级的特性，比如使用 GDB 调试，可以看到传送参数等。 Chromium 未来计划使用 Crashpad 全面替代 Breakpad， 但目前来说呢，还是 too early to mobile。我们有时候想遵循安卓的文本格式，并且添加更多我们认为重要的信息，这个时候就要去改造 Breakpad 的实现。比较常见的例如增加 Logcat 信息、 Java 调用站信息以及崩溃时的一些其他有用信息，在下一节我们会有更加详细的介绍。如果想彻底弄清楚 Native 崩溃捕获，需要我们对虚拟机运行、汇编这些内功有一定造诣。做一个高可用的崩溃收集 SDK 真的没那么容易，它需要经过很多年的技术积累，要考虑的细节呢也非常多，每一个失败路径或者二次崩溃场景都要有应对措施或备用方案。对于很多中小型公司来说，我并不建议自己去实现一套如此复杂的系统啊，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些第三方的服务，目前各种平台呢也是非常多，包括腾讯的 Buckley、 阿里的啄木鸟平台、网易云补、谷歌的 Firebase 等等。当然在平台的选择方面，我认为从产品化跟社区维护来说， Buckley 在国内做得最好，从技术深度跟捕获能力来说，阿里 UC 浏览器内核团队打造的啄木鸟平台最好。对崩溃有了更多了解以后，我们怎样才能客观地衡量崩溃呢？要衡量一个指标，首先要统一计算口径。如果想评估崩溃造成的用户影响范围，我们先去看 UV 崩溃率。UV 崩溃率呢，它等于发生崩溃的 UV 除以登录 UV， 只要用户出现过一次崩溃就会被计算到，所以 UV 崩溃率的高低会跟应用的使用时长有比较大的关系，这也是微信 UV 崩溃率在业界不算低的原因。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去看应用 PV 崩溃率、启动崩溃率、重复崩溃率等这些指标，计算方法呢都大同小异啊。这里为什么要单独统计启动崩溃率呢？因为启动崩溃对用户带来的伤害最大，应用无法启动，往往通过热修复也无法拯救，闪屏广告、运营活动，很多应用启动过程异常的复杂，又涉及各种资源配置下发，极其容易出现问题。微信读书、蘑菇街、淘宝、天猫这些重运营的应用都有一种叫做安全模式的技术来保障客户端的启动流程，在监控到客户端启动失败后给用户自救的机会。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我们讲的那个华山论剑的小故事，我来一起揭秘一下他们解决崩溃率的独家秘籍是什么。程序员 B 对所有现成任务都封装了一层 try catch， 消化掉了所有的 Java 崩溃，至于程序是否会出现其他异常表现，这是上帝要管的事情，反正我是实现了千分之一的目标。程序员 C 认为 Native 崩溃太难解决，所以他想了一个好方法，当然这个带引号的好方法就是不采集所有的 Native 崩溃，美滋滋的跟老板汇报万分之一的工作成果。了解了美好数字产生的秘籍后，不知道你有何感想。其实程序员 B 和 C 都是真实的案例，并且他们的用户体量都不算小，技术指标过于 KPI 化之后是我们国内比较明显的一个现象。崩溃率只是一个数字，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让用户有更好的体验。到此我们讨论了崩溃是怎么回事，以及怎么客观的衡量崩溃。那崩溃率是不是就能完全等价于应用的稳定性呢？答案是肯定不行。处理了崩溃，我们还会经常遇到 ANR 这个问题，也就是程序没有响应。出现 ANR 的时候，系统还会弹出对话框打断用户的操作，这是用户非常不能忍受的。那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去发现应用当中的 ANR 异常呢？总结一下，通常有两种做法。 第一种做法就是使用 File Observer 来监听 Trace 的变化。非常不幸的是，很多高版本的 ROM 已经没有读取这个文件的权限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只能思考其他的路径。海外可以使用 Google Play 服务，而国内微信利用 Hardcoder 框架向厂商获取了更大的权限。第二种做法是监控消息队列的运行时间。这个方案无法准确地判断是否真正出现了 ANR 异常，也无法得到完整的 ANR 日志。在我看来呢，它更应该放到卡顿的性能范畴。回想我当时在设计 Tinker 的时候，为了保证热修复不会影响应用的启动， Tinker 在补丁的加载流程也设计了简单的安全模式。在启动时会检查上次应用的退出类型，如果检查连续三次异常退出，将会自动清除补丁。所以除了常见的崩溃，还有一些会导致应用异常退出的情况。在讨论什么是异常退出之前，我们先看看有哪些应用退出的情形。第一种是主动自杀 ,process.kill,process 或 exit 等。第二种是崩溃，出现了 Java 或 Native 崩溃。第三种是系统重启，系统出现异常、断电、用户主动重启等。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应用开机运行时间是否比之前记录的值更小。第四种是被系统杀死，被 low memory killer 杀掉，从系统的任务管理器中划掉等。第五种是 ANR， 我们可以在应用启动的时候设定一个标志，在主动自杀或崩溃后更新标志，这样下次启动时通过检测这个标志就能确认运行期间是否发生过异常退出。对应上面的五种退出场景，我们排除掉主动自杀和崩溃这两种场景，希望可以监控到剩下三种的异常退出。理论上这个异常捕获机制是可以达到 100% 覆盖的。通过这个异常退出的检测，可以反映出 ANR、 Low Memory Killer、 系统强杀、死机、断电等其他无法正常捕获到的问题。当然异常率呢也会存在一些误报，比如用户从系统的任务管理器当中划掉应用。对于线上的大数据来说，还是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代码中的一些隐藏问题，所以就得到了一个新的指标来衡量应用的稳定性，即异常率。 UV 异常率等于发生异常退出或崩溃的 UV 除以登录 UV。 前不久我们的一个应用灰度版本发现异常退出的比例增长不少，最后排查发现由于视频播放存在一个巨大的 bug， 会导致可能有用户手机卡死甚至重启，这是传统崩溃收集很难发现的问题。根据应用的前后台状态，我们可以把异常退出分为前台异常退出和后台异常退出。被系统杀死是后台异常退出的主要原因，当然我们会更关注前台的异常退出的情况，这会跟 ANR、 OOM 等异常情况有更大的关联。通过异常率我们可以比较全面的评估应用的稳定性，对于线上监控还需要完善崩溃的报警机制。在微信我们可以做到5分钟级别的崩溃预警，确保能在第一时间发现线上重大问题，尽快决定是通过发版还是动态热修复解决问题。最后小结一下，今天呢我讲了安卓的两种崩溃，重点介绍了 Native 崩溃的捕获流程和一些难点。做一个高可用的崩溃收集 SDK 并不容易啊，它背后涉及 Linux 信号处理及内存分配、汇编等知识，当你内功修炼的越深厚，学习这些底层知识就越得心应手。接着呢，我们又讨论了崩溃率应该如何去计算，崩溃率的高低跟应用时长、复杂度、收集 SDK 有关。不仅仅是崩溃率，我们还学习了目前 ANR 采集的方式及遇到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异常率这一个新的稳定性监控指标。作为技术人员，我们不应该盲目追求崩溃率这一数字，应该以用户体验为先。如果强行去掩盖一些问题，往往更加适得其反。我们不应该随意使用 try catch 去隐藏真正的问题，要从源头入手，了解崩溃的本质原因，保证后面的运行流程。在解决崩溃的过程也要做到由点到面，不能只针对这个崩溃去解决，而应该要考虑这一类崩溃要怎么解决和预防。崩溃的治理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专栏下一期我会重点讲一些分析应用崩溃的方法论。另外如果你细心的话，可以发现在这篇文章里我放了很多的超链接，后面的文章里呢也会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这就要求在你读完文章之后或者读的过程当中，如果对相关的背景信息或者概念不理解，就需要花些时间阅读这些周边的文章。当然如果你看完还是没有明白，你也可以在留言区给我留言。下面呢是我们今天的课后作业。 BreakPad 是一个跨平台的开源项目，今天的课后作业是使用 BreakPad 来捕获一个 native 崩溃，并在留言区写下你今天学习和练习后的总结与思考。当然我在专栏 GitHub 的 group 里也为你提供了一个 sample 方便你去练习。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过 BreakPad 的话，只需要直接编译即可。希望你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 native 崩溃捕获过程完成迷你 dump 文件的生成和解析，在实践当中加深对 BreakPad 工作机制的认识。我要再次敲黑板画重点了哈，请你一定要坚持参与我们的课后练习，从最开始我们就养成学完后立马动手操作的好习惯，这样呢才能让学习效率最大化，一步一步的去接近成为高手的目标。当然了，认真提交作业的同学呢还有机会获得学习加油礼包，接下来就看